成长的滋味。我笑中还有泪，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，我是李科。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。经中国残联、教育部等部门同意，国家通用手语常用词表和国家通用盲文方案日前公布，不同地区的残疾人沟通和交流有了通用规范。雄安新区近日勘探发现，以唐宋大型墓群为主的南河遗址，创下雄安新区起步区内遗址规模纪录。经营副食店的北京复员军人杨星星，每到夏天就会在门口摆上一锅绿豆汤，免费赠予路过的环卫工人，已坚持十年。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。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总裁选举将于9月20号举行，安倍晋三将面临党内多名重量级人物的挑战。英国脱欧公投两周年，上万英国民众在伦敦市中心游行示威，呼吁对英国脱欧协议进行最终公投。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演出方面的消息。意大利圣卡罗剧院芭蕾舞团将于7月6号到8号登上国家大剧院舞台，演绎芭蕾童话《灰姑娘》。2018年中俄艺术高校联盟草原丝路艺术交流活动开幕，中俄11所艺术高校参与交流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这一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就是这样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放慢生活的脚步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音乐穿越时空，经典永不褪色。经典九六九，越来越来越动听。